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第六十集，狼虎。萧迟也长到十几岁才明白左千秋的话，天飞雀一战，左千秋爱妻受俘，他只能在开门受降、闭门死战里选择一个。左千秋哪个都没选，他单枪匹马出了城，拉弓射杀了自己的爱妻。传说那一箭是他此生最稳的一次，千万人里直取要害。那一夜暴雨如注，没人知道他有没有失声痛哭，也没人知道他何时白的头发。等到天亮兵退，左千秋站在皑皑白骨上给妻子收了尸。从此雷沉玉台左千秋名声鹊起，敬重他的背地里也会骂他。一个人绝情成了这样，常人只觉得他是洪水猛兽，好似他们做将军的天生就这么冷酷无情。萧迟也很爱惜这枚扳指，但他也很畏惧这枚扳指，他害怕自己有一日也会陷入两难，所以他从不轻言喜欢。陈阳跟了他这么久，至今也不知道他的喜好，他爱什么酒，好什么菜，穿什么衣，真真假假全部混杂在一起，没人分得清。离北，离北，仿佛只有这两个字才是他无法掩饰的命门。他已经尝到了因为欲望而受制于人的滋味，他怎么能再为自己寻求麻烦？萧迟也无声地坐起身，看向沈泽川，他抬起手，再用点力气就能把这欲望扼杀掉。沈泽川如坠噩梦，他皱眉时鬓边皆是冷汗，背上已经湿了些许。萧迟也俯身瞧他，见到了从没见过的沈泽川。沈泽川陷在血潮里，浑身湿透，他摸一把，是血。这梦每一日每一日地重复着，他觉得自己快要疯了。沈泽川忽然细微地抽搐了几下，他紧抿的唇缓缓松开，随着冷汗抑郁着什么。他是这样的无助。萧迟也如梦初醒，从那深沉的忌惮里得到了一点别的东西。他端详着沈泽川，宛如一头巨兽观察着猎物。沈泽川也并非无懈可击，他们在那说不清的试探与忌惮之外，是更加说不清的同病相怜。沈泽川觉得很疲惫，他已经不会再在梦中大哭，也不会在粪里扒着尸体。他认清了噩梦，他知道吉木死了。快点，沈泽川犹如冷漠旁观的人，快点结束吧，他暴虐阴厉地催促着，甚至想要这血泼得更旺，想要这血下得更大。还要如何展示这场噩梦？他已经毫无畏惧了，这身皮肉和骨髓都被浸烂了，他是条淡着腐肉的野狗，脏水和憎恶只是他活着的证据。沈泽川猛地睁开眼睛，伸手一把抵住萧迟野的胸膛，在短短几瞬里淌着冷汗，平静地说， 睡不着吗？ 萧迟也胸口很烫，隔着薄薄的布料能感受到沈泽川手掌的冰凉。 吃太饱了， 深夜睁眼见着个人，怂胆的就该被吓死了。 我听见你在叫我，总得听清楚是不是在骂我。 我骂你不在梦里。 沈泽川被他的体温烫到指尖，要收回去，岂料萧迟也把他的手又摁了回去。 你冷吗？ 沈泽川还湿着双鬓，微微一笑， 是啊，我 他又变回那充满诱惑的沈兰州。他根本不在乎萧池野有没有被诱惑到，他天生带着这样的本事，是个坏人。萧池野握住他的手，压去了床头，在这昏暗里嗅着他的味道。 你睡上我的床，心里明白我每夜在想什么。你说我厉害，沈兰州，厉害的人是你。 唉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什么也没做呀。 沈泽川还有点哑，无所谓似的说。萧池也俯手盯着他。 我想做，我想做。 换种法子让我死，死在床上太没出息了。 我改变了主意，我不要你死。 萧池也用空出的手抚开沈泽川如湿的发，像是打量自己买下的珠宝。 我劝你还是不要咬着脖梗为妙。 兰州，我没咬你就会放过我吗？逗弄我愉悦吗？ 愉悦？看一头小狼束手无措的可怜样，我好愉悦。 沈泽川感受着萧池也逐渐逼近。 那我们可以更加愉悦。太后忍而不发，她答应给你什么？扔掉她兰州，我给你更多。 我猜你给我的东西里不包括自由。小儿，你怎么从来都不知道，你想要的东西都是写在眼睛里的。你此刻想把我锁起来是不是？ 我想打条金链子，这脖梗不带东西太可惜了。 狗链子最初都是用来拴狼的。我也想打条金链子套在你的脖梗上，讲一句话，扯一次。 沈泽川和他鼻息相闻，萧池也挑眉。 别吧，你那点俸禄掏干净也打不起。 两个人鼻尖都几乎要碰上了，萧池也的扳指就抵在沈泽川的手腕，捏的那儿都泛了红。 既然已经…… 沈泽川仰高头亲到了他的唇，那柔软相碰带着凉凉的嘲笑。沈泽川眼神癫狂，他呢喃着， 你想不想疯？你敢吗？撕烂我试试看。小儿，我才不在乎呢。 萧池也紧绷的弦啪的断掉了，那已经汹涌的波涛轰然涌出，他在这嘲笑和煽动里狠狠地压住人，像是咬住沈泽川一般的吻了回去。色欲混杂着杀机，仇恨纠缠着怜悯，他们两个人到底谁更可恨，谁更可怜？潮湿的吻里交错的舌，萧池也吻沈泽川，沈泽川竭尽所能地回应他，唇齿间有暧昧的舔舐声。欲望烧得了两个不正常的人。萧池也捏着沈泽川手腕的手掌忽然放开，把他拖着背部带起来，要亲密无间的相抵，相互憎恶呀，给对方染上属于自己的肮脏的污色，让仇恨也变成扯不断的线。这样活着太痛苦了，黑夜里的咆哮只有自己一个人听，不如撕咬在一起，血淋淋的成为一种依靠。这命已经够烂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